的年青的一輩咪就在這個運動裏面捲了出來。你說那個運動可能拿不到任何東西，咁話曬都否決咗個政改方案啦，箍曬所有個泛民，話俾中共聽，向佢說不啦。另外有更加多嘅年青嘅一輩係走出嚟，即係關心政治。咁某程度上嚟講，呢啲唔係壞事嘅。 咁係啊，即係依家香港嚟講咧，俾人感覺咧，啲年青人啊，即係好冇未來咁嗰種感覺。 冇錯， 呢種呢、這個政府又唔聽你講，係嘛？抗爭好似咧又得唔到應有嘅效果。 我又覺得年青人有時係心急嘅。即係佢就覺得我需要第一次出嚟參與就即刻成功。我覺得呢一個心態要改少少。運動係持續嘅，堅持就睇到希望，係咪？你唔係因為我知道有希望我先走去堅持㗎嘛，咁你咪即係好古話，係咪？你即係識走位咁樣。咁所以而家年青一輩對呢場運動佢嗰種無助感呢，我覺得係過分誇大咗。因為其實橫觀全個世界，大部分嘅群眾運動都唔係話一就而至㗎。怎可能咁輕而易舉嘅咧？所以我覺得今次雨傘運動之後，大家係需要檢討呢樣嘢。第一，究竟係成功定失敗？唔緊要，我當你失敗。雖然頭先我都講咗兩樣成功嘅因素，你否決咗方案啊，好多人覺醒咗。好啦，當失敗，咁咪檢討下組織上面應該係點啦，方向上應該係點啦，具體部署上係點樣？如果下一次再嚟一個咁大型嘅群眾運動去爭取民主嘅時候，有啲技巧上嘅嘢，我哋係咪可以改進呢？即係我就覺得失落得太快，喺個過程裏面。最近頭先你講到我喺拉斯維加斯開嗰個海峽兩岸嘅民運嘅會議裏面，其中一個檢討呢就係話群眾運動呢有幾個階段嘅。第一個階段呢就是大家湧曬出嚟。第二個階段呢就例如當權嘅人會同你談判嘅時候呢就開始分裂啦。咁分成咩呢？就係激進派同埋溫和派。咁即係鬥爭啦，跟住呢就邁向失敗。呢、這個佢話係從來都冇變嘅道理。喂，咁你睇翻雨傘運動有幾次喎？ 係啊， 睇翻八九年嘅民運都係咁上下喎。開頭好多人湧出嚟，攞到好多嘅支持，即係平地一聲雷。跟住當權者拋嚿豬肉俾你，咁你啲人就開始拗啦，都係 分化你哋， 分化你哋係嘛？佢又未必答應你好多嘅要求，就應承你少少，唔應承你好多咁。咁你開始你分化，跟住咧就會分成兩派，激進派同埋溫和派。即係設定唔設啦，即係喺個廣場裏面，或者喺個我哋喺政總嗰度咁樣，咁跟住就步向失敗。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將呢一個嘅所謂嘅循環 扭轉佢？ 係啊，我覺得就係呢一個反而先係我哋即係當今最重要嘅一樣嘢。即係如果唔係成日掛住即係失敗嘅嘢，咁你永遠都失敗喎。 即係依家嚟講喺香港嘅抗爭，年青人咧即係睇唔到佢即係會有咩效果嗰種希望。 我就覺得佢哋應該有多少少耐性同埋堅持。你唔可以期望有多嘢係一次過就可以解決到嘅。同埋我諗佢哋都有犯咗一個問題，就係咧，即係我嘅體驗咧，就係佢覺得過去嗰香港二三十年咧係全部失敗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將所有過去二三十年嚟嘅嘢咧係推倒重來。咁其實呢個唔係事實嚟啊！我哋好多場運動都有成功有失敗噶嘛。 係冇錯， 係嘛？零三年七一咁你推倒佢收翻廿三條立法，咁係咪叫成功啊？近者即使你話反對呢個國民教育，咁都有少少成果嘅喎。 係啊， 即係你點可以將過往所有嘅嘢理解為係失敗，跟住咧你就將過去做嘅嘢咧係調翻轉頭嚟做？哇！咁呢個世界就好容易喎。即係嗰樣嘢唔得，其實係錯嘅，唔係唔得添。不過好啦，我當你又唔得，咁咧佢就行東。咁所以咧，我今次咧，我認為佢失敗咧，所以我行西咁。哇！呢個世界咁容易搞嘅，原來。 咁其實咧，即係雨傘運動之後咧，即係你估計之後會唔會再有類似好似雨傘運動咁樣嘅運動再出現咧？其實喺香港嗰度，依家個問題一直都冇解決嘅。依家 問題未解決，就真係好似阿巴斯阿叔咁講，你始終會再嚟。不過你話個規模係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大，就未必係。我就覺得呢啲零零星星嘅抗爭嘅行動咧，係會持續嘅。咁你一路累積嘅矛盾，始終會有個總爆發點。即其實對共產黨嚟講，佢都傻傻地嘅。香港嘅問題，你一路喺度即拖延嘅話咧，其實你係將嗰個問題沒完沒了啫嘛。係 啊， 係嘛？如果你零七零八年嘅時候，即係已經有普選嘅，仲拗咩啫？係咪？不如將大家嘅精力同埋時間回歸翻去公共政策嘅討論好過啦。即共產黨其實係驚啊！佢真係驚咧，喺個民主選舉裏面咧，佢不能夠控制嘅情況咧會出現，包括立法會可能即係反對派佔多數嘅，我哋嘅泛民佔多數嘅，或者你行政長官係即係輸埋個位，失主交臂咁樣。我覺得佢係恐懼呢樣嘢，